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散户救星白耀大侠。那这一集呢，我也将会在语音平台啊，或 Podcast 啊，或是 Shopify 也会同步推出。那假如说是 YouTube 的观众的话，欢迎去订阅我的 Shopify 或是 Podcast。那这集我们要讲什么？这集我们就是要讲说，他们两位主要都是年轻人，哎，可能大学刚毕业嘛，那就常常会跑来问我一些，哎，到底迷惘嘛，或者社会迷惘，然后或者想要到底怎样子来做生意。那这集我们就来谈说，到底要怎么把东西卖给别人。OK， 那我们就以一个比较轻松自在聊天的方式来录好了。 好的， 你都毕业那么久，已经赶。 OK， 我看一下， 要不要重新来？有点尴尬。 不会啊，我觉得可以啊。那就给你们，给他们。那就你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讲讲你们是谁。 Hello， 大家好，我是廷宇，我今年大学毕业刚满一年。 Hello， 我是广宏，我是今年还没有毕业。 还没有毕业？ 你还没毕业哦？ 对啊，我人文被当。 那你现在怎么在这里在翘课？ 我人文被当啊。 所以你要当？ 我要多留半年，是4.5年。 哦，差不多大五，就是大五了。OK， 好，那你刚才有问我问题，我们一开始就先谈说，到底要怎么把东西卖出去？那我觉得讲这之前呢，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你刚才有一个朋友，你说他卖保险卖得很厉害，嗯，哎，那他是说什么，让你还无法理解那句话？ 你要越懂得花钱，你才会越赚钱。你要懂得先花钱，然后才会赚钱，这样子。 嗯，那你觉得这句话你不懂是在哪里？ 你这个花钱，如果是你自己都已经把你的钱全部都喷走了，你在没有存紧急预备金的情况下，你把这些钱都喷走了，啊，结果你换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哇，我很呛。 不是，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啊。 对，对。我个人觉得，他这句话应该没有讲完，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可以的。他的意思就是你要懂得花钱，你才会赚取更多的钱。但是这个花钱，我觉得就是看你是懂还是不懂。因为假如说你是花钱花在说未来是没有办法产生更高价值的东西，比如说买一个什么？ 买一个资产，买一个负债，这样子。 这太专业。 房子呢，或是我们生活上用到的。 应该怎么讲？生活上，哎，比如说你买一条项链，买一个奢侈品，一个项链，或者是买一块钻石，买一块名表，但这边就要考虑到说这件事情为你来讲有没有加分。那以我来讲啊，我其实蛮认同他这句话，要先懂得花钱，再先你就会赚到更多的钱。真的，这句话很棒。但是我觉得花钱其实花在什么地方最好也最值得，我觉得就是花钱来学习。不管你是透过书本甚至是买课程，我觉得花钱先花在自己，让自己脑袋升级，这个是更重要的。那但是物质上的花钱，那因为就要看你是不是花在刀口上。举个例子，就像我拍摄 YouTube， 所以我买了一台相机，加上一个脚架，加上灯啊，加上一个设备，零零总总的也花了不少钱，花了5万块以上。但是这五万块有没有让我赚回来？已经赚回来了，而且真的赚了很多倍。但是假如说我今天买这台相机，我只是为了哇追焦重机，哇好帅，压得好低，拍得很漂亮照片，然后分享在我的脸书上，这花钱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兴趣的花钱，对啊。所以我觉得花钱呢，你一定要花在说能够让你产生更高价值的东西。我是这么觉得，你觉得呢？ 我觉得以我们自己社会新鲜人来讲，我们不晓得说我这笔钱到底花了值不值，因为相对来讲，我们。像我自己还没当兵，然后我自己又延毕，好啊，对啊，我延毕，现在是一个打工仔没有错，但是 以打工来讲说，比如说20000，嗯、那你刚赚到钱，再加上你如果有理财的观念的话，你不会想要把钱都丢出去，就是你会把钱牢牢的绑在自己身边，会觉得这样子最安心，或是怎么讲，不知道该投资谁是对你来讲是最好的，或是学习什么才是对你最好的，跟你自己未来想要什么东西，你可能想说，哎，我未来可能喜欢这个，又可能喜欢这个，我想要当电脑修工程师啊，或是修图大师啊，或是什么销售员啊，那我在不清楚迷惘的情况下，我该花什么钱去上什么课程？你不觉得这样子会多花冤枉钱吗？那这个问题的话，就要请大侠来回答一下。 啊，冤枉钱？ 对啊，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投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冤枉？毕竟你还是没有那种看事情的、看怎么看这个东西的眼光嘛。 对。所以三二一，你也不用三，反正发给。还是要开始自己的习惯 ，OK。好，我觉得要怎么样怕花到冤枉钱？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有一句话很经典呢，你迷路了，你要问谁？问过来人。路问过来人。 我以为是问 Google Map， 问过来人。 那个是现在的，所以现在人与人温度就这样变浅了嘛。 我也搞不懂。深山里面， 哎，对，深山里面 Google Map 就，哎，深山里面 Google Map 就坏掉了。你问人，所以你问到鬼，没有啦。我觉得路问过来的很重要，就是假如说你是要做一个房仲，你到底怎样的钱是值得投资的，你应该去问厉害的房仲，已经走过的房仲。那至于说，你投资这条路到底要从何开始？你应该去问什么？已经靠投资成功赚到很多钱的人去问他。那我觉得各行业应该都是这样子。那假如说我像成立 YouTube， 我就会去想要看说那些已经做起来 YouTube 的，真的有做出成绩的，我觉得很重要，再去问他到底怎么，你怎么，你是买哪些设备？你怎么一步一步到今天的？我想起哦，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馆长刚起来的时候。那时候馆长还不有名，超级不有名的，刚起来，然后大家就哇，这谁啊？满身刺青。但是他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讲什么？我要让我所有健身房的员工、健身教练一定要练得很壮。为什么？你练得不壮，你怎么说服别人你可以健身？你可以教人家健身？这真的是。哇，真的非常有影响。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有一个大学朋友，超瘦，瘦那高，就你知道他在那个窝叉当健身教练。我操，靠，从来没见过他有健身过，现在跑去当健身教练，你的可信度高啊。所以后来怎么样？他就转行了，肯定做得不好。 他现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换了很多工作啊，也不好透露他是谁。反正你知道是谁吗？ 我认识吗？ 你认识啊，你认识啊，高高那个嘛。 好，我们两个想的可能是同一个人。 对对对，好。所以那馆长那时候就讲很重要，就是我要让我所有的健身房员工都是练得非常壮。为什么？这样子他才会幸福啊，他会幸福你是一个有练成的人。那一样，那你就可以去再去问他说，你到底是怎么健身成功，对不对？像你刚才问说怕走冤枉路，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问这个领域的专家，你就不会走冤枉路。因为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其实网络上充斥了各种各样资讯，包含错的，你要怎么来解读它？甚至连书哦，我就讲一个很好玩，就是我自己是靠投资赚很多钱，但是太多太多的书上教的方法，真的用在投资上，只会让你越亏越多钱。所以在这资讯爆炸化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你一定要问这个领域的专家，而且是真正的专家，不可以只是看几本书就觉得自己通的那种，而是真的要有实战经验。 那这样子，你可不可以介绍几本不错的投资书给我们观众朋友？在这里，你介绍个5本啊，还是说3本，大家可以去看，大家可以去学的。 可是还有一个 就像大宅刚讲的、啊，还是需要实证嘛。就像干，我全部我是考试大师，然后什么书我都会，结果妈的，现在丢一台车子要我修，干我什么都不会，那不是很尴尬？就是我很会写题目啊，那个什么东西接哪里什么接， 我们不会帮你逼的， 还要 package 尺度比较高， 脏话不会帮你逼的。 啊，我收敛一点了。那、啊、这样子，总比书来讲的话，实战经验又怎么出来？ 当然，学习到知识之后，实践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刚刚的问题是说，我要怎么样正确的投资自己的脑袋、嗯？就是你会怕说投资错的东西。对啊。那刚刚大侠就是说，最好是找专家询问这样子。嗯，那有没有实践？就是你有了知识之后，再看你的行动力。如果你有了行动力，那你就会做得很好，这样子。 所以常说一句话很经典：师傅引进门，造化看徒弟。 休息三个人， 休息。造化徒弟。反正是一样的意思。 OK， 修行在个人，因为这真的很重要。是师傅有时候。至少师傅他至少他是有一套系统，你认他这套系统之后，你至少会已经达成了他七成的功力。你都有一个基础之上之后，你再去做很多的延伸，就很容易了。我觉得这就跟学语言一样，你要学语言，我觉得最难是在哪嘛？从你完全什么一个单词都不会，你就算完全，你现在把你丢在日本或丢在美国，你到后来你也很难学会英文或日文，为什么？因为你完全一个字都听不懂，最后你怎么？因为害怕跟人沟通，所以那怎样的时候，你丢到那个环境，你学的才快。你至少要会 How old are you? What this is? 至少要会这些基本的，你才有办法基础的沟通。这你大概了解他大概一层两层在讲什么，你才有办法提升。连他一层零点几层你都完全不懂的话，你那学那语言是绝对是没办法，我觉得各个东西都一样，都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OK， 不是徒弟了。 哎，我刚刚要创自创一个，造化看徒弟。哎，这个对呀、 啊。所以你有还有这个问题有没有解答到你？还是你觉得说他讲的不够好，你想反驳他的？哎呀。 还是要自己出去闯啊，还是要自己出去闯啊，毕竟你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你只能问人跟出去闯啊。大侠的意思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我觉得都要结合了，至少你问有经验的人，你至少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嗯，对。好，那现在就回到第二个主题嘛，怎么样买东西，怎么样买销售？比如说，你怎么来把？例如说这台手机，我们要卖一台 iPhone， 我们要卖一台 iPhone， 要怎么卖这台 iPhone？ 我想广文你要示范，如果说你要卖 iPhone 的话，你要怎么卖？ 入手第一 个。你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就是说你想要问为什么要卖一个产品，该怎么卖才好？ 对我来讲。应该是说，对未来的趋势来讲，我如果是一个成功的销售员的话，你商品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比如说，原本一开始是人力车，然后变成车，再变成电动车，东西一直在变，东西在变。可是销售它的人会变吗？就是你到底是，比如说我今天是 Toyota 的经销商，如果我进到店里面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 Toyota 的车子，我一定要，那 OK 啊，那我可以卖啊。那如果我今天跑去做 Bobo 或是什么之类的，或是 Tesla 之类的，那客人之后，他如果他一定要选择 Toyota 这个牌子的话，你不能把他拉到你现在的部门，变成他只是跟品牌买，不是跟你个人买。那不管你到哪里，他都只跟那个品牌买，你这样子，你就是会被时代淘汰掉。那。比如说，像以后真的假使服务业都变成了 AI 了，都变成机器人了，那这真的很可怕，就变成说， 你自己的话，你现在做的工作或什么之类的话，你会被淘汰掉。那你要什么不被淘汰？你就是去当销售这些机器的人嘛。因为人毕竟是有感情，机器是没有感情的嘛。那像刚刚问这个要什么销售手机的问题嘛，还是请大侠来示范一次，还是没有想到一个答比较好一点的答案。 你来卖卖看啊，我看看你卖的会有什么问题。例如说你今天要卖给婷宇，要不要卖给他？ 我今天就拿着这个 OPPO 的大概三年前的手机吧，就放在桌上。然后你卖我 iPhone 这样子。 嗯，你现在是用 OPPO 的手机哦？ 对。 你会不会有一种问题，就是你在做作业的时候，或者是紧急的时候啊，突然手机会宕掉，然后是开太多个 app 之后，它会卡住，没有到以前那么流顺。你一开始买手机过来的时候，是不是顺顺的啊？那怎么越用觉得会卡卡的？ 我现在有一点卡了，因为我已经用了大概一两年。 那如果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这只手机我会开始去评估，就是觉得是否该换一只新手机？因为我之前也是用 Android 系统的啦，但是我自从我觉得用了 iPhone 之后，因为它每个都是一条种独立式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会再发生那么明显了。 我会想要换新手机，但是我没有说想要特别哪一个品牌。 那我觉得你可以先试试看这个苹果。干，我卡住了啦。 不会讲，我觉得很好啊。怎么样试试看苹果？ 第一，可是我不太知道这只手机的优点。 好，这就是 sales 自己功课没做好。如果我要卖，基本上，我跟婷宇说，婷宇，那你现在在用 OPPO？ 你知道我之前也是用 OPPO 哎，你知道我之前也是用 OPPO。结果有一次哦，有一次在联络紧急的讯息的时候。我紧急讯息，那这你就给他想一下，不管是真的发生或是编故事。紧急讯息，例如说什么，我要急着找我的手机快没电，我要急着找家人或发生什么事。好，例如说，你知道我之前用 OPPO， 那时候我要紧急要找我女朋友，结果我一打给她，我手机就断掉，然后她就联络不到，她就很担心，然后吓得她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直接给她通电话，然后就再联络不到了。结果他就从你知道他就从哪？他就从桃园坐车到台北来，就看看我在哪。就发现我没什么事。所以你看哦，一只烂的手机，不但是你心情受到影响，你家人也觉得受到影响。联络紧急都联络不到了，甚至他就觉得很恐惧。那自从我换了 iPhone 之后，就再也没遇到这种问题了。他就非常顺，而且哦，像我过去用其他牌的啊。你肯定用了两年三年，东西它就会变大，然后或者是我一些资料要输到电脑都很复杂，然后自从我用 Apple 之后，它传输给朋友啊或什么都好方便，然后现在用到现在都还很顺。 可是我听说我现在手机是用 Android 系统，我电脑也是用 Android 系统，可是我听说 Apple 是 iOS 系统，如果我要从 Android 系统换成 iOS 系统。我听说很麻烦， 因为有一个转换器，其实只要加一个转换器，那好简单的。我有之后，假如说你真的要的话，我那转换器可以免费给你，你这样输出就很简单。 免费给我， 这么对，免费、就是给你一个，就这样特殊给你。 Special。 因为这 iPhone， 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就是你 iPhone 全球最棒、最厉害的品牌，不只是手机现在价格又那么便宜，我给你那么优惠。你只要比你买 Android 手机再多几千块，你就可以用一台 iPhone。你拿到 iPhone 出来，大家都是看你，也跟你聊你的 iOS 是不是？你还建立一些人脉。好了，今天特别给你优惠啊，就便宜一个2000给你，要不要？ 不要。 它有什么缺点？ 有点缺点就是它比较贵，但是贵不是它的缺点， 贵 不是它的问题， 它的设定就是贵。 贵不是他的问题，是消费者的问题。 是说他本来就是走高端品牌，但是这一两年好像有一点下降的趋势。 那如果 Android 手机跟 iPhone 手机来比的话，明明知道两款手机的规格不一样，如果你是消费者，你在选购的时候，除了第一点拿到 iPhone 就炒的概念的话，你为什么不会再继续选择 Android 手机？ 我没有说我不选择 Android 手机，我可能也会考虑 Android 手机，因为我已经有习惯。所以我担心的点是说，如果我换成 Apple， 那我是不是要很麻烦，什么设定资料我都要重新设定这样子？对，所以我没有不考虑 Android。嗯， 你觉得我跟你的销售方式怎么样？ 我觉得你的销售方式，我没有，我不一定对啦，就是我认为就是说，我觉得可能销售是这样，就是说你可能要先听消费者。他到底需要什么？他为什么要换手机？应该说说话的比例应该是消费者是8，推销者是2。你要先听。对，我个人认为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你觉得我这样子讲，你有没有在外面听说过还是说？ 那我现在我现在重新来示范一次嘛。嗯。哎，听，你是用 OPPO 手机哦？ 对，我用 OPPO。 啊，它好用吗？你觉得？ 我一开始蛮好用，可是用了2年，我觉得它有点累格。 是为什么会累的？就是你是平常看片看太多，那为什么会累？ 应该是说哦，它这种 Android 手机用久了，然后它没有跟上这时代的更新，可能就会这样。就是手机一代一代出嘛。 可是那如果假如说我有想换那个 Android 手机的冲动了，可是就是卡在说它这样一代一代的换。那、啊、你不是要买到最新一代才比较不会宕，是这样吗？ 对啦，照理来讲是这样没错，但是他手机他可以自动更新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哦，最近更新他还是很慢。 那你打像打电话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吗？ 打电话没有问题。 会不会就是有那种闪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或是玩游戏？ 我最近赖一直闪退，这个问大家就知道，我的赖一直闪退。 是这样哦， 对啊， 老实讲啊，那如果有这个状况的话，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iPhone 手机？因为如果 Android 手机的话，它不是会你是说随着时间而讲，它会一直闪退或是宕机这样子？ 但是我不知道是 Android 手机的问题，还是说它里面软件的问题。哦，对对，因为我用其他的都不会闪退，只有最近 Line 它这个软体它会闪退。 那我这只手机你要不要先拿去试用看看？ 你有可以 这只是空机，然后你就随便滑，给你滑，给借你一个礼拜，你来试试看。 我现在手机厂商有提供一个礼拜的免费试滑服务， 你就拿来试滑看看，你不要管那么多，你就拿来试滑。 那那个密码， 这厂商应该赔死， 对啊，对不起， 大家都试开试滑。然后说不要，然后再去找下一家来试，试还给你。 我看到你有一个软体叫天天记账，这个软体是什么？你可以介绍一下。 就记账。 天天记账。哦，可以看出你今天消费是什么，明天消费是什么这样子。 对。可是你的问题是 LINE 啊。 对，我的问题是 LINE。我的问题是 LINE。 我觉得第二篇有点。